我们也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水冷到气冷，四代核电稳步推进。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我们的核设计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中子要管理好，就是当 说话的人是清华大学核研院副院长、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副总师董玉杰。今年是董玉杰投入该项目工作的第15年。8月21号，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首堆正式开始装料。9月12号9点35分，示范工程一号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董玉杰回忆说，此次临界过程与团队预先测算的核燃料元件投入量几乎没有差别，这与团队每一位人员的细心工作是分不开的。 理论上来说的话，就通过不断的一个一个的加入这个球形的燃料元件，我们就可以预测加入多少个元件之后它会实现临界。实际加入的核燃料的元件的那数量跟我们预测的首次临界的那个应该加入的燃料元件的数量非常的接近。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是我国核电自主创新重大标志性工程，装机容量20万千瓦，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实现了示范工程国产化率 93.4% 的大幅跨越，与探月工程、北斗导航一并被列入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核集团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石奇介绍，下一步该项目计划于11月底实现并网发电。 11月底，全世界第一个第四代反应堆发出第一度电，明年的4月份左右，我们预计会满功率运行，就是两个反应堆带200兆瓦的气冷机，达到满功率设计要求。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秉持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湛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生动诠释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勇攀高峰、追求真理、潜心研究、团结协作的科学家精神。请听《探量子世界，攀科学高峰》，采制总台记者江小晨、刘军。 走进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信息学家郭光灿位于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两张泛黄的信纸，这是1998年钱学森寄给他的回信。 您近日来信及所附材料都收到，我很同意您说的，我国应统一组织全国力量攻克量子信息系统的技术问题。 短短几百字，两代科学家对科教报国的深情跃然纸上。然而在上个世纪，量子世界的大门尚未完全打开，开展量子信息研究谈何容易。 同行啊都反对，说这个没什么前途，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新的领域有什么用处，但我相信很有用。 为了唤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郭光灿决定把量子信息的研究推荐到1998年香山科学会议上，于是便有了23年前他与钱学森书信往来的往事。 当时我就提要搞量子计算机，按当时搞两弹一星的这种精神和做法来搞，才能跟国外竞争。为了我们国家国防的强、经济的发展，科学家必须责无旁贷。 2001年，郭光灿拿到了中国量子信息领域的第一个973项目。5年后项目结题时，不仅取得一批杰出的研究成果，还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 我那个队伍里就这个课题组长，最后到现在已经诞生了5位院士。 3、2、1，给我。 2016年8月，潘建伟团队设计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今年4月，郭光灿所带领的团队在光量子存储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将相干光的存储时间提升至一小时，大幅度刷新了德国一分钟的世界纪录，向实现量子 U 盘迈出重要一步。虽然在全球量子通信竞赛中，中国起步并非最早，但在众多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孙方文， 它带动了大家一起做量子信息，把量子信息这个种子在中国把它埋下来了，然后越来越做好。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第十三届中国航展昨天在广东珠海闭幕，本届航展实现了陆海空天电全覆盖，一大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以及国防科研生产一线的新技术新成果悉数亮相，共吸引了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家展商，现场签订了总值超过12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书，成交各种型号的飞机159架，杨国威、壮军威成效显著。总台记者郭翔宇、郭淼、李晓波报道。 在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声中，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结束了他们在本届航展上的中场秀。在此次航展上，中国空军的歼20教师战机也进行了飞行展示，代表着中国航空最新成就的20系列战机歼20、运20、直20也首次共聚珠海。特别是歼20、运20都用上了中国心，充分展现了空军战略转型中的新发展。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 空军多型战机和两支飞行表演队在航展上展现战斗英姿，彰显中国自信和中国力量。 据珠海航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杰峰介绍，展览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初步实现了科技商贸交流与全民国防教育的双赢。 中国航展的平台呢，是一个扬我国威、壮我军威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还承担了普及航空航天知识、进行爱国主义、国防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作用。 据了解，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2022年11月8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 上海突出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不断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人才创新创业便利性，使上海成为国际一流创新创业的汇聚之地、培养之地、事业发展之地、价值实现之地。总台驻上海记者杨静报道。 国庆节前，上海举行了2021海聚英才创新创业峰会，面向全球发布高层次人才需求岗位目录。上海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韩普珍， 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市场导向，大力引进培育一批世界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才俊，形成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留得动的人才政策体系。 今年以来，上海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方面人才资源，大力推进人才计划优化整合，形成塔尖集聚高层次人才、塔深培育领军骨干人才、塔基培养行业创新人才的金字塔式人才引育体系。截止目前，上海人才总量达675万人，海外人才吸引力持续增强，来沪工作和创业的留学人员达22万人。已归国10年的张成俊目前是上海一家智能科技设备创业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公司在创业过程中得到了政府从办公场地到税费优惠、人才政策等多方面的扶持。 我们自己的话也尽微薄之力吸引了很多国外的同学回来，是希望带动这些。 下一步，上海将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拔尖人才和团队，特别是青年才俊，大力优化人才服务，营造爱才敬才社会氛围，让各类人才更好汇聚上海、扎根上海。谭普珍， 我们还坚持不拼重金拼环境，大力营造建议引来的人才综合环境，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 昨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景区严把防疫关，确保游客玩得开心又安心。请听综合报道。 请出示你的健康码、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 在武夷山景区的入园处，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有序入园。 来自福建福清的王先生说，景区严格的防疫工作让他很放心。 看着呢，每位游客呢都戴着口罩，大家都有序地往前走，给我们创造一个舒心的环境吧。 今年国庆期间，武夷山景区提倡分时间隔入园，并对游人中心、观光车辆及站点等公共区域进行每日两次消毒。福建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王： 每天的游客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我们对所有的运行的观光车辆、竹筏都进行了安全检测，员工全员上岗，给到武夷山的游客创造一个安全、舒心、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严格执行限量、预约、错峰的防疫措施，利用智慧景区系统实行全网分时段实名制预约购票入园。同时，景区实时调度观光车和景点服务人员，确保游览环境的宽松舒适。云台山景区市场营销部总监吴佩蒙： 景区日接待量限定的是2.4万人以内，如果达到这个限额，景区将联合交警部门在云台山外部的高速路口等主要的通道进行分流疏导。 戴好口罩，请注视健康码。 在贵州贵阳黔灵山公园，面对增多的游客，公园管理处将进门的场地前移，避免在入园口人群聚集。黔灵山公园管理处副处长刘倩： 到了公园以后呢，公园会查验游客的预约码，进公园我们会测量体温，检查健康码和行程码，引导游客购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门前，游客有序排队进馆。工作人员介绍，经实名制预约，进入展厅排队时间约为3分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公众服务部副主任侯军武： 节日期间，我们接待时间适当的延长，从8点到下午5点半。对来陕返陕观众，检票时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4日未离陕需持健康码和行程码方可检票入园。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0月2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本土病例2例，哈尔滨市和厦门市各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0月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68例。截至10月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296万1000剂次。 新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昨天通报，霍尔果斯市在每3天一次的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2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均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当天已排查密切接触者192人，相关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8年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携手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稳中有进，为全球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总台记者丁飞、童亚涛、焦健报道。 酒泉洋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九月是鲜洋葱集中上市的出口旺季。由酒泉神州农产品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的80吨鲜洋葱，近日经酒泉海关检疫监管合格后销往越南。今年前8个月，甘肃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为158.1亿元，同比增长了51.5%，其中以鲜洋葱、苹果、中药材等农产品为主。兰州海关动植物和食品检验检疫处处长吴达透露， 在农产品收获前期呢，就开展田间疫病检测，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进行跟踪关注处理，针对性的帮助企业积极的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 8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始终坚持开放、绿色、廉洁、合作理念。2013年到2020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超过9.2万亿美元，沿线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提高了4.1个百分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 特别是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海外仓等快速发展，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通达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3个沿线国家签署了7个自贸协定。 八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双向投资，蓬勃发展。2013年到2020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累计达 2.7 万家，实际投资累计约6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占比过半。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核心。 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影响着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设施连通了，它的经贸合作有更好的发展，它的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才会被带动起来。 巴西前对外经贸部长普拉泽雷斯日前表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当前背景下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投资基础设施和连通性对一个国家具有跨领域的影响，它可以帮助到不同部门和不同的经济活动，帮助这个国家从疫情中恢复。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神奇生物在中国。 今天播出《拯救长江微笑天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林书。 小朋友过来， 7-18万，天天。 晌午时分，湖北省石首市长江天鹅洲白鲫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江豚饲养基地里，饲养员丁泽良蹲坐在人工网箱边，将手中的小鱼划入水中，两头灰亮可爱的江豚不时地探出水面进食。除了在网箱中栖息的这两只精灵，在石首市天鹅洲保护区内安家的江豚还有100多头，而他们曾经的故乡是滚滚向东的整条长江。2018年，农业农村部宣布，基于科学考察估算，长江江豚数量为1012头。农业农村部长江办资源环保处副处长刘小强表示， 应该说整个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了初步的遏制，但是现在极度濒危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改变。 为了留住江豚的微笑，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步探索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大保护策略，其中选择一些生态环境与长江相似的水域建立迁地保护区，成为当前保护江豚最有效的措施。1992年10月，湖北长江白鲫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对长江濒危物种白鲫豚、长江江豚等进行迁地保护，5头江豚在这里开始了繁衍生息。天鹅洲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党支部副书记杨廷超介绍， 保区的这5头江的荒岛里头呢，逐年它能以7%-8%增长的这个比例，今年我们这里的江豚数量已经超过101头了。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5个江豚迁地保护区、8个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2021年1月1号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10年禁捕。3月1号，我国首部流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明年，长江江豚种群普查又将迎来一份新的成绩单。刘小强有信心，这次的种群数量将超过1012头。 我们相信，随着我们长江里边捕捞的退出，其他保护的工作的推进，希望自然种群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恢复，让长江江豚的微笑一直在大家身边吧。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271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4%。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5.1%，提升1个百分点。 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昨天环比小幅下降，但仍处于高位运行态势。环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重点路段通行压力大，出现排队缓行现象。 预计今天环京长三角等重点地区道路和通往景区道路的交通流量仍将保持高位，同时返程交通流量开始增加，道路交通压力仍然较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科研团队研发的冯如三号100型无人机续航时间新世界纪录近日被国际航空联合会正式认证。据介绍，该无人机持续飞行80小时46分35秒，超过由美国极光飞行科学公司研发的猎户座游动固定翼无人机2014年创造的80小时2分52秒的世界纪录。 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第二梯队日前抵达营区，标志着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全部部署到位。第24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全体圆满完成维和任务，已于昨天回国。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昨天以涉嫌失火罪对张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今年9月20号凌晨，张某某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发火灾，致楼上5人死亡。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当地时间10月3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办公室宣布，特鲁多已向邀请他参加加拿大首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第一民族卡鲁普斯塞维潘克道歉。10月1号是加拿大的第一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特鲁多没有在这一天与原住民一起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反而带着家人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旅游胜地托菲诺游玩，引起了原住民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批评。 总台报道员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晚，塔利班突袭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位于喀布尔第17景区的藏身点，并且击毙了多名伊斯兰国成员，目前尚无具体的人员伤亡信息。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当地时间10月3号报道，仍有100多名美国人和超过10万名阿富汗籍滞留人员身处阿富汗。然而，这并非因为飞机承载力不足。在阿富汗撤离期间，美国飞机曾多次从喀布尔空座起飞。国际援助专家称，美国官员阻止了许多包括美国居民在内的持有合法签证的人登机。美国新墨西哥州共和党众议员赫雷尔表示，撤离行动的混乱直接归咎于撤离行动总司令缺乏领导力和规划能力。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679352例，死亡701157例。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死亡病例890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最近几个月，俄各地普遍放松或取消了疫情限制措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对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层面现在不存在实施封城问题，但是一些联邦主体已经在研究实施封城的可能性。 2021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昨晚结束，中国队3-1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得苏迪曼杯。下一届赛事将于2023年在中国苏州举办。 据国际乒联3号消息，亚洲乒乓球联盟当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2年1度的代表大会，原副主席莫罕纳迪当选亚乒联盟主席，中国运动员许昕以及韩国教练员金泽洙当选副主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钟成、赵初南、李潘奇，主播志鹏、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